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六，农历11月22。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1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给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回信，强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1年，中国航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系列报道《我们的2021》，今天播出《中国梦闪耀太空》。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6讲专题讲座，栗战书主持。 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 中国将绿色办奥理念融入到北京冬奥会筹办的全过程，为冬奥会打下美丽底色。 截至22号，全球已有11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俄罗斯外长表示，乌克兰若加入北约，将引发严重军事风险，甚至导致在欧洲爆发大规模冲突。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正式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月25号给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回信，向国家话剧院全体演职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始终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秉承延安建院初心，更续延安红色血脉，积极践行艺术为民崇高使命，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艺术家们在舞台上默默耕耘，辛勤奉献，创作了许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做到了德艺双馨。”习近平强调，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国家话剧院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后几经更名，于2001年12月25号正式组建成立国家话剧院。近日，国家话剧院的16位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习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以及剧院创建8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了创作优秀作品、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1年，中国航天的成就举世瞩目，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中国空间站拉开建造大幕，祝融号火星车完成火星巡视探测，航天发射次数再创历史新高。2021年，中国航天以自立自强的科学精神，交出了一份让国人振奋、世界赞叹的精彩答卷。 4、3、2、1，点火。 2021年，中国空间站建造大幕全面拉开，两批航天员先后进入空间站，中国进入空间站时代。今年6月2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正在天河核心舱执行任务的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亲切通话。 看到你们的状态很好，工作也顺利，大家都很高兴。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做出开拓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与三位航天员的天地通话温暖人心，饱含着对建设航天强国的殷切期盼，也激励着所有航天人。今年六月，聂海胜和刘伯明、汤洪波一起成为我国空间站的首批乘客。三个月的驻留，两次执行出舱任务，他们用完美的表现创造了我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新纪录，也为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光亮了。 我们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每个人都有梦想，我们是追梦者。对我这次任务来说，我也是圆梦者。中国航天是一棒接一棒嘛， 接过接力棒。在神十二乘组平安归来的一个月后，10月16号，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踏上了飞天征程，开启了长达半年的空间站生活。中国人在太空驻留的记录也将再次被刷新。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目前，神舟十三号乘组已在轨飞行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首次出舱和首次空间站太空授课。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同学们，你们好。 2021年，中国航天在太空书写下了一个个中国奇迹。在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玉兔二号已经行驶了965.85米，正在不断刷新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行驶的记录。今年7月，由嫦娥五号带回的1731克月壤样本已经分发到众多科研机构手中，一项项关于月球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已经证明月球啊，还有火山活动的年龄比世界已知发现的年轻了10亿年左右，这个科学成果都是人类的财富。 中国航天的脚步不止在月球，还迈向了4亿公里之外的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在火星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印记。2月10号，天问一号成功被火星捕获。5月15号，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登陆火星的国家。5月22号，祝融号火星车开始巡视探测，一次实现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三大任务，这在世界航天史上绝无仅有。祝融号火星车向前的每一步都创造着中国航天的新纪录。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嘱托，组织好后续的行星探测任务，把中国人探索宇宙的步伐迈得更稳更远。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2021年，中国进入太空的能力不断提升，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总次数超过400次，我国已具备发射低、中、高不同地球轨道和不同类型航天器的能力。2021年，中国的航天发射次数再创历史新高，超过50次，越来越多的中国星闪耀太空。 这个数量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管好、用好、保护好我们的太空资产，是习总书记对所有航天人的殷切期望。我们将守护好每一颗中国星。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即将过去的2021年，中国航天事业不断超越，正在用一个个坚实的脚印把梦想化作现实。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号下午在京举行第26讲专题讲座，题目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栗战书委员长主持讲座，王晨副委员长主讲。栗战书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党的19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栗战书强调，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征程，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的保障作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承担着重要职责，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立法、监督等工作中一项一项地抓好任务落实，为法治体系、法治国家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王晨在讲座中回顾了100年来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光辉历程。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深入贯彻实施宪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法治实施的监督，加强法治专门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法治社会建设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如何确保明年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来看记者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的专访。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实现总体持续恢复。前11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好于预期目标。肖亚庆表示，明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点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与基础制造工艺、基础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软件等瓶颈短板，启动一批产业化、工程化攻关项目，加快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制造业集群发展。 我们将继续加大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生态主导性企业，积极引导广大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的要求，肖亚庆表示，明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扩大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推进 5G 应用规模化发展，深度挖掘 5G 加工业互联网产线级、车间级典型应用场景，打造一批 5G 全连接工厂标杆， 着力激活数据潜能，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开展大数据应用试点示范，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放数据，共建安全可信的工业数据空间，拓展大数据应用场景。 此外，针对工业这个节能降碳的重点领域，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肖亚庆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明年将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行动，加大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力度，系统推进工业向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方向转型，培育一批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工业园区。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年。国家乡村振兴局最新发布，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反贫致贫风险总体可控，脱贫攻坚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 针对因灾反贫致贫风险，中央指导各地对因洪涝灾害纳入的易反贫致贫监测对象先救助帮扶后履行程序，对受灾县允许结合实际调整衔接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使用结构，优先安排实施防止因灾返贫急需项目。针对因病返贫致贫人口，中央在全面落实大病保险普惠待遇政策基础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倾斜保障政策。发展产业是脱贫的根本之策，同时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要途径。今天的脱贫地区，832个脱贫县，每个县都在集中打造2到3个特色主导产业，并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集聚支持产业发展。在脱贫劳动力产业就业帮扶方面，截至今年10月，全国3111万名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比去年增加3%。在异地搬迁群众后续帮扶方面，有劳动力的438万搬迁群众已就业405万人，实现一户一人以上就业。在政策衔接推进方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的33项衔接政策目前已基本落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1561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此外，305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592个脱贫县工作总体保持稳定，包括第一书记在内的56万多名驻村干部全部完成轮换。 总的来看，我们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脱贫攻坚的成果进一步的巩固拓展。 绿色办奥是北京冬奥会的四大理念之一，筹办以来，绿色办奥理念已融入到筹办的全过程，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全方位。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冬奥会唯一一个建设在城区里的雪上竞赛场馆。目前呢，这里刚刚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造雪工作。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呢，北京市区内白天的气温呀，仍然达不到造雪的标准，所以呢，造雪工作通常都是安排在深夜或者是凌晨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北京冬奥会呢，采用了更加智能化的造雪设备，它们的环保标准更高，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天气条件来调节用水的比例。相比传统的造雪方法呢，可以节水大约20%。 启动造雪工作以来，每天都对场馆内的温度和湿度进行实时的监测。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我们下一阶段的造雪任务也将在白天展开，来提高场馆的造雪效率。 目前，延庆张家口赛区的雪上竞赛场馆造雪工作都在紧张进行中，而在场馆周边，赛后融雪水收集系统则是在场馆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对水资源的全收集、全处理和再利用。雪上场馆注重水资源保护，冰上场馆则聚焦减排和能源回收。国家速滑馆的冰面亚洲最大，制冰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不能浪费。这套废热回收装置能够将制冰过程中产生的热量进行回收，继续为场馆服务。 回收的这个热量呢，同时也是用于我们这个场馆的需求啊，比如说我们场馆浇冰用的热水啊，这个生活热水啊，就都通过我们这些热量进行补充。 目前，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所有新建室内场馆全部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为各大赛区提供交通服务的车辆中，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占比高达85.84%，为历届冬奥会最高。以筹办冬奥为契机，北京、河北两地全面开展治沙、治水、治气，为北京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将于12月26号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截至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达71天。自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航天员乘组先后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实试验、空间站平台巡检与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全景展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跨过鸭绿江》在全国热映，多地观众走进影院观影，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河南，几位志愿军老战士特意穿上军装，戴上军功章走进影院，一场场荡气回肠的战斗把大家带回当年那段峥嵘岁月。 我看了这电影啊，非常感动，也非常感到自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保家卫国，凸显了我们人民军队啊，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这种革命精神。 中部战区驻天津某部松骨峰特工连、飞虎山特工连的官兵们集体观看影片《跨过鸭绿江》。该部队装甲步兵三连在抗美援朝松骨峰战斗中，全连战至仅剩7人，成功阻击美军一个团，击毙敌人500余人。 作为这支英雄部队的接力人，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这部影片必将激励着全体官兵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不懈奋斗。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故乡四川德阳中江县，人们掀起观影热潮，表示要继续传承先辈的革命精神。 对我震撼非常非常大，在我这个心理上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洗礼。在这部影片当中啊，他是在流尽最后一滴血去完成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英雄就是一面旗帜，我们也永远会将这种精神一代 一代地传承下去。 影片还吸引了许多年轻观众，大家被志愿军战士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 作为支持当年轻的党员，发扬抗美援朝的精神，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努力的奋斗。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呢，看过这个故事片之后，能够更好的去重温这段历史，更好的去转换为自己努力的力量。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陈全国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马兴瑞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含9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87例。截至12月2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881例。截至12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4,587,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今天从中储粮集团获悉，今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进程已过半。截至目前，中储粮集团累计完成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收购839万吨，共向社会公布收储库点1356个，准备仓容2769万吨，均高于去年。近日，财政部安排下达8.1亿元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其中5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辽宁等11省区做好强降雪灾后农作物、畜牧业救灾等工作，3.1亿元用于支持福建、广东等10省区建设临时救灾所需抗旱水源、开展调水运水等工作。本月28号至31号，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将在张家口赛区举行，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的最后一项测试活动。训练周期间，将对赛道、靶场、打蜡房等相关设施展开测试，场馆运行团队的体育、电力、技术、医疗、志愿者等17个领域将参与测试。目前各领域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考，45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全国共安排3600余个考点，17万个考场，包括1.3万个备用隔离考场。针对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教育部指导各地加强风险防控和应对处置，采取专项调度等针对性举措，确保考试安全平稳进行。2021年度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今晚7点半在总台央视少儿频道播出。活动向社会推出全国各地32名优秀少年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决心和行动。今天，我国首个1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项目三峡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共安装269台海上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约47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2021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论坛今天举行，论坛以新发展格局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通过汇聚国内外专家、智库和行业资源，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高端交流平台。论坛期间发布了《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报告2021》。安全先进绿色计算2021生态大会日前在天津举行，来自行业的代表、专家学者等就我国自主计算产业发展的战略决策、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展开研讨，期间还发布了一批计算产业发展的重大成果。近期，三星堆8号坑清理出一件全新器型虎头龙形青铜像，7号坑也发现了袖珍版青铜龙头等多件全新器型文物。明年遗址区将建设三星堆奇幻业沉浸式考古体验馆， 总台新闻频道融合 3D 全息和 XR 扩展现实技术，呈现了这一视觉效果。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截至22号，全球已有11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现有证据表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速度明显快于德尔塔毒株。南非、英国和丹麦的早期研究数据表明，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住院风险低于德尔塔毒株。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204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64万例。24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51915例，新增死亡病例1013例。24号，美国纽约州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4431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23号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也达到新高。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快速传播，截至当地时间23号的7天时间里，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达16万7683例，超过今年9月份德尔塔毒株肆虐时的峰值。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导性毒株。美国医学专家表示，在美国遏制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几乎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24号，英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12万例，达12万2186例。法国单日新增确诊94124例，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50599例，均为新高。韩国25号通报该国现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1105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新高。俄罗斯外交部24号召见乌克兰驻俄临时代办，针对俄罗斯驻乌克兰利沃夫领事馆遭袭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要求乌克兰方面道歉，保障俄罗斯外交领事机构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一名身份不明人员当天凌晨向俄驻利沃夫领事馆入口方向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乌克兰警方已对事件展开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这一行为是恐怖主义，不可接受。这一危险事件是在乌克兰煽动恐俄情绪，助长对俄罗斯仇恨和敌意的结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西方准备将乌克兰纳入北约，以及在俄罗斯周边地区部署攻击性导弹系统的行为，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这会引发严重军事风险，甚至导致在欧洲爆发大规模冲突。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在当天举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中发射了16枚远程、中程和短程不同型号的弹道导弹，精准命中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表示，此次军演旨在对以色列最新威胁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本月20号开始在伊朗南部沿海地区举行为期5天的联合军演，革命卫队、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参加演习。孟加拉国一艘客船24号凌晨在首都达卡以南水域航行时起火，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0人，另有约200人受伤。初步判断，火灾是由发动机室起火导致的。关于船上人数说法不一，警方说事发时至少有500名乘客，也有报道说船上人数约1000人。孟加拉国航运部门已成立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24号，冬季风暴席卷美国西海岸多州，带来强风和持续雨雪天气。在加利福尼亚州，强降雨引发洪水，导致2人死亡。该州奥兰治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居民被迫疏散。在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部分地区，强降雪导致道路结冰，数条公路被迫关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华盛顿州西部到加州南部雨雪天气将持续，相关地区已发布洪水警报。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